诸位同学请坐。请看《无量寿经解》第689面第六行啊，最后两个字看起啊，第六行。大事不诸文臣，泛文自省，是为端耳。如是引申，不诸色尘，翻观自性，是为端目。如是六根，不诸六尘，朗照心源，方明端正，故为第一也。对纲文说的是《楞严经》里面观世音菩萨梵文文字性啊，性成无上道。观音菩萨他是怎么成佛的？他是怎么修的？在《楞严经》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啊，就是经文里面讲的过自端守，端正身心啊。以观音菩萨为例子，观音菩萨是耳根啊，他的功夫啊是六根里面的耳根，耳是对外面的啊，他的境界是音声。我们一般人耳都是向外，会被外面境界影响啊，观音菩萨呢，他用的是相反的，他文字性啊，不像外面啊，就不住文臣，文臣就是音声啊，所以他回过头来反文字性，用这个方法，他得到禅定，从禅定里面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成佛了。如果我们对外，肯定会被外面境界染污啊，受外面境界的影响啊，生起起心动念，分别执着啊，生起贪嗔痴慢，这就叫造业了。啊，用菩萨这个例子，我们将它引申。啊，如果我们眼不住色尘，眼的对象是色。啊，不住色尘，能够反观自性，那我们的眼就端正了。啊，观世音菩萨耳根端正了，啊，眼也端正了。啊，如是六根，不诸六尘，朗照心源呢，方明端正，故为第一。这个意思很深很深。啊，不是初学的境界啊，连老修也达不到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啊，这功夫不容易啊。那么现在在这个时代，能够用观世音菩萨这种方法的可能就找不到了，没有人能够像观音菩萨啊。那我们要成就怎么办呢？只有一个方法，念佛。这个方法跟梵文自性比起来容易太多了。那翻过来之后，眼所见的是色性，耳所听的是闻性，那身所出的是触性，明心见性。啊，这个道理我们懂得，大乘经里面讲的很多，讲的很详细啊，可是做不到啊。啊，念佛这个方法呢，我们有地方下手，我们能做到。啊，念佛容易，功夫浅深不等。讲到最深处，比观世音菩萨这个方法还要高。啊，确确实实在八万四千法门当中，或者在一切法门当中啊，念佛是第一了。啊，念佛人也必须要端正身心。不但我们往生有把握，往生的品位就很高了。啊，所以前的解释，身心端正呢，举儒家的四无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。那取这个啊，那我们六根不应该接触的，我们尽量远离啊，这样就好啊。凡夫烦恼习气很重，只有远离干扰，这是最高明的一个方法。那么在今天这个世界，对我们染污最严重的，这个要知道，叫电视、网络啊，染污非常严重啊。早年我们在美国，美国的学校，小学一年级，小朋友就开始用电视，用这个电脑。啊，那时候韩馆长在时，他的孙子上小学一年级就用电脑了。啊，电脑在功课上倒不多。啊，他去看游戏的节目非常多。啊，晚上睡觉躲在被窝里面看。啊，内容我不清楚，有人告诉我内容全是负面的，杀盗淫妄。啊，那小孩从小就开始学这些东西，长大能不叛逆吗？啊，所以许多家长我们遇到都说孩子难教，为什么难教？他已经学坏了。中国古人说的好啊， 教而婴孩，教夫出来啊，要想把小孩教好，什么时候教啊？婴孩，婴孩刚出生呢。这种教学法只有中国古人懂得啊，而且在中国是世代相传。农村妇女没念过书啊，没有知识，但是她懂得怎样教小孩，她有这个本事啊，有这种常识，这个常识是世世代代传下来的。怀孕期间，这个母亲起心动念会影响胎儿，言行举止也会影响胎儿啊，所以在中国古礼里面有怀孕的这个礼节，这就属于胎教啊。母亲一定要懂得你的情绪啊，你的举止跟胎儿有密切的关系，你举止端详，这个小孩的根就扎得好啊。啊，如果心情不好，将来小孩心情就坏了，它影响他。出生之后，啊，父母在小孩面前一定要守礼，就是教小孩呀。他虽然不会说话，他睁开眼睛他会看，他会听。他已经在学习了，出生下就在开始学习了。所以啊，你给他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接触到的全是正面的，没有负面的，这个孩子将来就成圣成贤了啊，身心端正。啊，父母教的啊，长大之后虽然他进社会，当然免不了受染污，基础好更好啊。啊，他在接触外面境界，他懂得是非，他懂得邪正啊，所以他有能力辨别。现在小孩不行了啊，从小接受的就是负面教育啊，真的从小到大他耳朵所听的就是斗争啊，竞争斗争，学会了自私自利啊，没有爱心，没有慈悲心啊！现在这个社会，明白这个道理的人越来越少了啊！典籍存在，没有人去念了。有念的人，没有人去做了啊！这是我们非常忧虑担心的一桩事情啊，怕古圣先贤这种好东西啊，非常可能失传了啊。我们今天能做到的，只是将这些好东西大量翻印啊，希望在这个世界上各个地方都能收藏。我们最一样是大学图书馆 啊，城市里面的公立图书馆，啊，可是没有人读，没有人真正把它落实，没有人将它发扬光大，这是危机。啊，灾难确实是非常频繁，大家比我知道的更清楚啊。我不接触媒体，啊，五十年来，不看电视，不看报纸，啊，才能保持一点清净。我每天所看的是经，佛经，啊，也看一点古圣先贤的这些书，啊，这是我们自己保护自己，避免染污，啊，那么今天像我这样的人有不多，我们担心的底下一代怎么办？现在灾难频繁，频率月月上升，灾情一次比一次严重，所以很多人心慌啊，这也是正常现象。不过我们学佛的同学一定要知道，救自己救家庭，除念佛之外没有第二个方法，这个一定要认识啊！灾难来的时候一定要一心不动要坦然要镇定啊，你才有智慧。如果能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那非常之好。啊，灾难当中，我们知道许许多多人都是死于惊慌失措。啊，也就是讲被吓死了。啊，被吓死的人很多，啊，这是我们可以避免的。啊，我们了解，不害怕。啊，实在说，美国这个电影片能找到2012这个片子，多看看，多看什么？看成习惯了。啊，灾难就是这样子。你就了解了，你就不害怕了。没有见过突然来的时候，真的会惊慌失措，会被吓死。啊，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念佛，求生净土。啊，清净阿弥陀佛，平常要把心量拓开啊，大公无私能够舍己为人，啊，我为人人呢、啊， 人人为我啊，先不求人人为我，先只顾我为人人。啊，你去修善积德了。佛在经典上讲得很清楚，人在这个世界有共业有别业，每个人不一样，是别业啊。如果大灾难，我们有共业，也会在大灾难当中走了，走了是不是不幸呢？未必然。每一个人的造作就是去处不相同啊。造物的人，这灾难当中走的，他到恶道去了；行善的人，他到善道去了。啊，学佛的人，真正学佛，能放下万缘，一心专念的人，他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修善积德，他对这个世缘有留念，不想离开。啊，他又生到人道来了，二来生会比今生更幸福更美满。那所以学佛必定要知道人没有生死啊，啊，我们自己永远没有生死，这是真的。生死是这个肉躯啊，这个肉身有生死，肉身不是我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！这个道理不懂，不懂啊，你这个佛是白学了啊！我是不生不灭，是永恒的啊！慧能大师明心见性，在报告里的时候，何其自信，本不生，本无生灭，啊，不生不灭，这才见到的事实。啊，肉体丢掉了，有一个灵性的身体。这个身体不是物质啊，这个身体好，我们肉体有束缚，不自由啊。灵性摆脱这个身体之后，得大自在啊。啊，所以明白这个道理，好好的修我们那个灵体，这身体不重要啊，可别让我们的灵体跑到三恶道去了，那就错了，那真的叫大错了啊！一定要修善积德，帮助我们灵体不断向上提升啊，修净土的人，佛在此地劝我们端正身心，与善相应啊。这个目的何在呢？到西方极乐世界提升我们的品位啊。极乐世界有四处三辈九品， 啊，这是应该要去做的。啊，现在在这个世间受一点苦好，受一点委屈更好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世间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我们对这个世间呢，没有留念的心呢。我们离开容易啊，情之深的人很难离开。啊，我们不肯放下，有人逼着我们放下，是好事情，不是坏事情。啊，对于逼迫我们的人，我们要生感恩的心。啊，他逼着我们放下。换一句话说，他帮助我们超生了。大乘佛法里的说，仁者无敌，仁者是菩萨，菩萨永远不跟人对立，这叫无敌。不但不跟人对立，跟一切万物都没有对立。啊，知道虚空法界，一切万法跟自己是一体。啊，只有清净平等正觉慈悲，啊，这叫修菩萨道。啊，所以我们六根绝不贪外面的境界，眼不贪色，耳不贪声，鼻不贪香，舌不贪味，你的心就清净了。啊，只要有贪嗔痴慢呢，你的心就不清净，就染污了。啊，经题上教导我们的清净平等觉，那就是修学的目标。啊，我们能够得清净心，你就决定得生净土。啊，佛在经上常说啊，心净则佛土净啊。极乐世界是净土，是清净心现的。阿弥陀佛的清净心现的，也需要我们自己的清净心。自己心不清净呢，跟阿弥陀佛冲突，没有感应。啊，那么我们要清净。别人要贪嗔痴慢，我们跟他们有冲突啊。我们不要贪嗔痴慢，他要贪嗔痴慢，再给他嘛。啊，色声香味触法，我们不要，他要。所以，菩萨跟一切众生永远不会有冲突。啊，没有利害关系啊。啊，我们要的是清净心。要的是平等心，要的是慈悲心。啊，这就是智慧光明啊，朗照心灵。啊，这是真正的端正，真正的第一。啊，下面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。啊，一同居上之前生而已。啊，浅言之呢，身心力够无染。 在我们初学，这非常管用啊！啊，凡是有染污，我们远离，不受染污。啊，生活当中一定要平淡，要随缘。有很好，没有也很好，都不要把它放在心上，这叫修行。啊，随缘妙用啊！啊，身之所行，口之所言，意之所思，习是善也。啊，这个很重要。啊，我们心里想的是什么？现在跟初学不一样。啊，初学的时候，心里所想的是仁义道德，是无戒是善。啊，自己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一定要跟他相应，绝不能违背。啊，最近这十几年来，我们特别重视啊，提倡《弟子规》感应篇十三页，啊，跟沙弥律仪，净宗学会成立之先，这二十多年前，啊，我们第一个净宗学会。是在加拿大温哥华成立的，啊，第二个是在加州，在旧金山，美国净宗学会，啊，这两个会现在还都在，啊，当时我们提出，我们行门五个科目。啊，行门是真干了。啊，第一个科目就是净业三福，那是修行的总的指导原则。师尊讲得很清楚，这个三条是三世诸佛净业真因，这都重要。三世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菩萨修行成佛，一定要遵守这三条。啊，你不遵守这三条，你不会成就。啊，所以我们把它作为修行最高指导原则。那头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。怎么做？落实在《弟子规》，你把《弟子规》真正做到了，这个孝亲尊师，你就体会到了。啊，不是深层的体会，是开始有一点体会了。如果这个东西没有做到，孝亲尊师，你说说而已。你体会不到，体会一定要自己切入境界才知道。像吃东西一样，吃到口里才知道滋味。嗯，怎么讲都没用处。啊，一定要自己亲自去尝到。你讲出来才有味道啊。那不是亲身做到的不行啊，总是各一层啊。啊，说得再好，别人听了怎么样呢？ 听不出味道，不能感动人。啊，亲身体验的，你向别人讲解的时候，人家听到受感动会流眼泪啊。啊，你做的越多，你体会就越深。啊，这一桩事情胡晓林的报告最清楚啊。啊，特别是他最后，他父亲在病重的时候，那四个月他照顾他的父亲，惊到吓到了。啊，这是现在一般人根本做不到的。啊，他做到了。他在弟子规体会就深了。啊，感应篇十三页都是要去做的。啊，孝亲尊师落实在弟子规。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。后头一句修十三页。这就说得很清楚很明白。把这个学习的顺序排出来了，从弟子规学习，再学感应篇，最后就是十三页。那么前面两个没有，十三页道都是空的。啊，我们冷静细心观察，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学佛的出家的在家的，啊，在家的十善业道没做到，出家的沙弥律仪没做到，不但沙弥律仪没做到，弟子规也没做到。佛教怎么能不衰呢？不但衰啊，恐怕将来没有了，会在中国消失掉了。啊，没有人真正干，佛教在中国就变质，变成了充其量变成学术。像伦敦啊，这几所大学汉学系里面所学习的，我们去看过啊，把佛的经典当作世间一门学术来研究，它变成世间法了啊，它变成知识而不是智慧。啊，儒释道全变成知识了。在古时候中国不是的，儒释道全是智慧啊。佛讲求大彻大悟，道也讲求开悟，儒也讲求开悟。啊，开悟才真正管用啊，不开悟的不管用啊。啊，那今天要开悟，你就要走开悟的路。佛教给我们这条道路就是开悟的道路。你看，先把规矩学好。啊，这是第一条啊，戒三佛头一条。头一条做好之后才能升级学第二条。第二条呢，受持三规。 三归是觉真见。啊，这是修行最高的理念。如何能达到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？啊，佛是觉的意思。啊，见到佛像，听到佛的名号，就要提起觉不迷。听到人读经，看到经本，就要想到正而不邪。啊，看见出家人，他就提醒我们静而不染。啊，他染不染我们不要管，他提醒我，提醒我静而不染。啊，他这个形象叫我。啊，他自己染不染与我不相干的。我看到这形象的时候，我就想到静而不染，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。那这叫三归呀，是归依自信的。啊，归依自信觉，自信正，自信净。啊，现在受三皈的人有没有这个念头？没有。三皈完了就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啊，拿到皈依证，啊，我是皈依三宝了。啊，你看他，他还是迷而不觉，邪而不正，染而不净，还是搞得迷邪染。假的不是真的。啊，具足众戒，不善为，不犯为宜。啊，众戒在家的是五戒、十戒。啊，就保管斋戒。啊，在家有菩萨戒。出家有沙弥戒，啊，沙弥律仪；有比丘戒，有菩萨戒。那个五戒、十善、三规都没有，哪来的中戒呀？古人早就忧虑了，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的啊，偶业大师对这个事情就非常忧虑。明朝末年，距离我们现在300多年，啊，差不多有400年了。明朝末年啊，400年前的人为这个事情就非常忧虑。啊，怕佛法在这个世间失传了。啊，虽然佛说了，他老人家的法运12000年。啊，我们根据中国历史的记载，释迦佛灭度到今年3038年，啊，那12000年已经过去了3000年了，后面这个9000年，啊，我们是后面这9000年的开始，再过38年，佛的法印还很长，不至于断掉。啊，真正修行的人 我们没见到，肯定有。啊，我曾经将这个问题向张家大师请教过，张家大师叫我放心。佛教不会灭，但是有心有衰，啊，这是肯定的。现在呢，是衰到谷底了，啊，要心不会突然兴起来，啊，最快呀，恐怕在100年以后啊。啊，200年以后肯定兴旺起来。啊，为什么？对佛法认识的人啊，逐渐会多了。啊，这些是什么人？科学家。啊，近代科学研究的报告，很多跟佛经上所讲的完全相同。啊，让这些科学家们呢非常惊讶了。啊，几千年前佛经上所说的，现在被科学证明了，他当然会复现。啊，将来出家学佛的，可能都是在科学上有非常伟大的成就，啊，他们回过头来，那很快他就成佛了，啊，因为他们的研究已经达到开悟的，就是大彻大悟的边缘。只要他真正能把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放下，他就成。而且他放下比我们容易，因为他了解现象是假的，物质现象是假的，精神现象也是假的，自然现象也不是真的。啊，他了解的非常透彻，所以放下很容易。啊，这是我的一个看法。啊，将来佛教的时候，科学家、哲学家，他们出家，他们来继承，啊，来继承如来家业。啊，佛法讲得好啊，诸佛如来的红船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。啊，众生喜欢宗教，他以宗教的身份出现；众生喜欢科学，他用科学的身份来出现；喜欢哲学，他用哲学的身份来出现。佛法是圆融的，他没有执着，他没有分别。啊，所以我想说，很可能将来，啊，哲学跟科学继承了佛法，啊，这方东梅先生所说的，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啊，那我们学了60年，接触到最近的这些科学报告。啊，看到这些科学家对佛法的时候感到非常惊异，那是惊喜啊。啊，所以他也是科学的最高峰啊。 啊，那么善的标准啊，是发佛法，佛法的标准无戒是善啊，是法的是标准，在中国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全都落实了啊，你表现在外面就是威仪有责啊，这是一个标准啊，你的行住坐卧，你的言谈举止，你的起心动念，是一切众生是人天大众的标准啊，这是最好的标准呐、啊，是与自信性的相应的标准呐、啊。啊，那么这个人我们就晓得，他将来是一代的大师啊，他继承了如来家业。啊，现在这时间不多啊，往后慢慢会多起来啊，这个人大公无私，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啊，所以都是善的。深言之呢，实觉之妙起本觉理，才是与善相应，这个境界就高了。这是正果的人啊，凡夫做不到。啊，但因地之此第一善。究竟不利诸莫作众善奉行啊，表现在外面究竟佛果妙觉如来也是诸莫作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啊，这个番这三句是佛法讲的第一善。你看第一善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啊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，说绝了。这三句话，浅言之，给凡夫说；深言之。是等觉菩萨，是妙觉如来啊！下面我们看根究本宗啊，讲到我们净土宗，十界大势至法王子之念佛法门，都是六根净念相继啊，都是六根。孟子说过，孟子说，学问之道无他了，求其放心而已，跟都是六根的意思非常接近啊，这是儒家了。孟夫子那个时候，佛教没到中国来，他所说的跟大势至菩萨讲的是一样的啊。我们前面读到的菩萨 不住闻尘，不住色尘，六根不住六尘，就是不是六根。啊，把眼耳鼻舌身意收回来，不要向外去攀缘，收回来，你的心就定了。那我们心为什么定不了？六根心都在外面，啊，一根在里面，一根也圆，前五十落实的印象，落下的印象，啊，在哪里呢？在意识的相分里面，意识的相分，对外原前无根的落下的印象，对内它原阿赖耶，原摩那识。所以他的能源境界非常广大，啊，你要不把他抓住，你心就定不下来。啊，大势至菩萨言语很简单的，对修学非常非常重要啊！多能收拾，净念就现前了。净念相即，说明你里头没有杂念了。这个净念是什么？就是一句佛号。下面说了，一声佛号，六根俱舍，皆六根自断也。啊，临风偶业大师，这两句话是他说的。佛号投于乱心，乱心不得不服。心即是佛了，六根自然悉皆是佛。这是讲到念佛法门的，至少每天在修行定课用功的时候，我们六根决定不远外头六尘境界。啊，你在念佛，看到有人经过，哎，还仔细看一下，你受他影响了。你跑，你心往外头跑了。听到外面有声音，啊，不管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，你只要有反应，你就二十跑到外面去了。啊，那怎样才收拾六根？念佛的时候 心里头只有佛，外面东西没看见，外面音声没听见。为什么？心不在焉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。这个心识呢，就是心识啊。你眼识收起来了，视而不见；耳识收起来了，听而不闻。你所听到的、所闻到的，就是那一句佛号。这叫梵文文字性呢、啊，性成无上道啊！这什么东西啊？念佛三昧现前啊！啊，这就是六根俱学，六根自断啊！临风大师这两句话讲得好啊，我们心本来是妄念很多的，一集中在佛号上，妄念就没有了啊，妄念全变成阿弥陀佛了啊。心即是佛，六根自然统统都是佛了啊。六根是佛了，给诸位说，六根对象六尘也是佛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古人耳鼻口舌皆当自断，自断者一声佛号，六根自然断正也。自然身心境界与善相应啊，这善是什么呢？这是心是佛，这善完全回归到自信了啊！你用功，这个功夫是事先作福啊！做什么福呢？做事先是福。大乘经上佛常说的，本来是佛啊，你本来是佛，你现在要示心示佛，你就回归本位了啊，示心做佛了，就回归本位了。这是真善呢、啊、绝对的善，这不是相对的啊。屏幕重复劝勉，因气卧之下啊，这个气欲之卧暗合专程这一篇最后佛慈悲到基础啊，一而再再而三的劝勉我们应该要把欲放下，要把我放下啊，欲是欲望，欲望是我之源，贪嗔痴慢是我的因，你只要还有欲望存在，你决定造我业啊，所以欲望越少越好，少到没有了你就成佛了，佛没有欲望。万云放得下了啊，与 所把它归纳为五大类，财色名食睡，叫五欲。啊，凡夫还有这个身体在，那么这个五欲还离不开，要把它降到最低的界限。世尊当年在世，三衣一钵，树下一宿，日中一时，他给我们实现的气欲之物啊，做榜样给我们看了，不是做一天两天的，做了一辈子。从19岁离开家到79岁圆寂，他能保持，几十年如一日啊。慈悲到基础啊，我们要明了，要能体会到，这一种慈悲的大德，在现前这个时代，美国布莱登先生说，我们如何应对明年这个灾难啊，2012，我们现在看的许多征兆，这个灾难不是假的，啊，他提出了三句。第一句，弃恶扬善，跟此地弃欲止恶一个意思。我们要把一些恶的念头放下，恶的言语放下，我的行为放下，才能够平安度过这个劫难。不放下不行啊。啊，要求我们在言行上做到下面四个字，安和专诚深安心诚啊，行要专，态度要和，啊，这四个字表现在外面，不但自己能度过这个灾难，也会感动别人， 啊，这个头戴得好啊，啊，因为这四个字，灾难当中啊，几乎没有人能够做到，啊，你能做到啊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你把欲物放下了，所以你才深谙啊，太好，太度啊，行专心诚，是这个是欲的是爱好与贪求也，这两个我们把它放下了，没有爱好，没有贪求，一心只知道念佛，求生极乐世界。啊，要说我们的欲求，我们对这个世间没有欲求，对娑婆世界没有欲，没有求。啊，我们求生极乐世界，我们求清净阿弥陀佛。啊，欲大乘一章第七卷说，染爱成净，明知为欲。那尘是什么呢？色身香味触，这是五尘啊。此五尘能起人之贪欲，所以又叫做五欲啊。五尘就是五欲，知度论语，五欲又名五戒，破种种善事，是故世尊劝诫众生勿随意施欲。啊，这个在生活当中一定要学，这就是修行，真修行。对于饮食起居随缘啊，不要在这个里面生起贪心啊，有可以，没有也可以啊，也不必故意，一切随缘就好啊。佛常教我们随缘不攀缘啊，我们要想吃些什么穿些什么，这就是攀缘啊，跟大众在一起，样样都好啊，这叫随缘。随缘没有烦恼，心是清净的；攀缘，你有起心动念，你心不得清净啊。所以，不要随时欲啊。且诸欲之中啊，淫欲之毒最深，故戒出家人手中断淫也。啊，这个是五欲里头最深的，伤害最大的啊，会引导你堕地狱的，引导你做杀盗淫妄的，这就是淫欲啊。所以佛慈悲也啊，对出家人头一个是断欲，对在家人的戒律头一条是不杀生啊，这最重的。出家戒律头一条是不淫欲 啊，因为在家人他还没有发心呢，出离六道生死啊，随欲没有断。那出家呢，你都是为了生死出三界，了生死出三界，这个障碍淫欲第一最严重，去先要把它断掉。啊，若能离欲，则可不犯诸我。这个欲是五欲，五种欲的财色名食睡，统统要把它放下。啊，你自然不会作恶了。啊，是乃身劝诸恶莫作。啊，这把诸恶莫作了，讲清楚，讲明白了。啊，下面是颜色当和，颜色啊，色是容颜，我们讲的颜面色啊，现在讲表情啊，你的言语表情要祥和。还原观上讲的如火啊，要避免粗暴啊，说话声音不能太大啊，举止一定要端详，不能过于急躁啊，这些现在人不讲究了。那我们看200年前僧曾国藩在世，曾国藩对他子弟的要求啊，对他晚辈的要求非常严格。你看他的家书家训你就知道了，那些要求是做人的基本道理，现在人不懂啊。我觉得我们将来如果办佛学院，曾国藩的家训可以开一门课，必修课啊，里面全讲的是做人的道理啊。你不学，人都不做不好，怎么能做佛？啊，经典戒律威仪里面讲的是很多，也讲得很详细。啊，怎么落实？曾国藩家训里头就是落实。啊，子弟在日常生活当中有过失，他全把它说出来。 啊，现在人没有了，你有过失，人家不敢讲你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最好看曾国藩啊，对他晚辈的教训，我们在这个里头吸取教训，认真修学啊，这才有好处。啊，对于播放诸佛，是乃深劝诸佛莫作。啊，这个里头有弟子规，有感应品，有十善业道。啊，中国古人家家都有家训，啊，像《了凡四训》，于尽意欲造神迹，都在这一句经文范围之内。啊，不学怎么会知道？颜色长河就是四摄里头的爱语，啊，四摄法是师尊教给我们与大众相处的四条界。啊，人不能够脱离人群，跟大众在一起，我们要怎么做？啊，这就是四摄法。我们当年2008年2009年，我们在新加坡团结9个宗教，做得很成功。啊，当时新加坡有一位部长曾思森先生，啊，他问我：“你用什么方法能把这些不同宗教团结起来？”我这是佛教给我，他很惊讶，佛教的，佛怎么教的？是四摄法。啊，他对这个很重视。啊，四摄法里头第一个是布施，这个布施。我们用现代人的解释，送礼啊，人跟人往来的时候，头一个就是要送礼，礼多人不怪呀，啊，你要懂得。啊，我应邀到新加坡讲经，法缘非常殊胜，啊，眼培法师有一天请我吃饭，啊，在林芝素食餐厅，啊，就我们两个人，没请别人，啊，他也是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 你的法缘为什么那么好？我就告诉他，行四摄法了。头一个布施啊，人家要我来讲经，我还没有来，先把这些经论善书啊、戒缘的东西啊，通通都寄过来了。啊，听众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拿到了，欢欢喜喜。啊，吉隆坡第一次去讲演，我们的活动好像只有两天的。啊，我们没到吉隆坡之前，啊，运的戒缘的东西，卡车已经装了两个卡车，运过去。啊，差不多有七八吨了。啊，礼物先运过去了。啊，我到日本去访问，送给日本净土宗，每一个道场有菩萨藏经，送了30部。啊，这是四摄法里的布施。啊，人皆欢喜。啊，第二个爱语。啊，爱语是对他真正的关心。这叫爱语。不是说好听的话了。要为他着想。啊，他有哪些困难，帮助他解决。啊，真诚地爱护他，关怀他，照顾他。后面就是互助合作啊，这做朋友啊，第三个是力行啊，我们所作所为对他有好处，没有坏处啊，得人家欢喜了。宗教与宗教之间最怕的是拉信徒，这个一定要知道啊！宗教与宗教之间最怕的还有一桩事情，自赞毁他啊！我这个教好，你不如我，这个话不可以说，要平等，要学谦虚，要学赞叹别人，人家才乐意跟你往来啊！你要自己赞叹自己啊，要回望别人，错了，别人就跟你划界限了，永远防范你，你不就错了？啊，至于为什么有这么多宗教呢？众生根性不相同，文化背景不相同，生活方式不相同，啊，在过去，人与人之间，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的交通，没有资讯。啊，真的，老死不相往来。啊，我小时候住在农村，确实有老人，一生 没有经过城，连城市都没去过啊，城市不远了，我那时候要走路啊，都没有去过城市，最近的就是居住自己地区的小镇啊，所以形成许多不同的宗教啊，啊，都是神圣在教化一方所宣示的。啊，我们这种观念，他能接受，他欢喜。啊，所以对一切宗教都尊重，啊，绝对没有批评，啊，普遍赞叹。啊，四摄最后一个是同事，同事很难做。啊，我们只能够做狭义的同事，不能广义。啊，狭义是什么？我们要团结，我们要互相学习啊！不但学习我自己的宗教经典，别人宗教经典我统统学，我非常认真努力在学习啊，狭义的啊，广义的同事，那要真的果的人才能做到，不正果不容易知道啊，所以深信啊，这个四摄之爱语，摄活者慈光照人呐、啊，啊，如何制止啊，心地真诚，颜色如何啊，大家喜欢接近啊，身形自身之所行，专是专一，专诚专敬，所以身形当专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啊，啊，教之道啊，贵以专呐、啊。学多了，学杂了，你就不专，不专了，你的心力分散了，你的时间也分散了，你所得的东西有限，多半都得一些皮毛知识。啊，你得不到三昧，更得不到智慧。啊，你要想得三昧，三昧是清净心，是平等心。啊，智慧是从定中发生。啊，去清净心生智慧，平等心生智慧。啊，没有智慧，你所学的是常识。啊，我们从现在人话说是知识，你的知识很丰富，你没有智慧。啊，知识解决问题有局限，而且往往有后遗症，智慧没有。智慧解决问题是圆融的啊，所以智慧跟知识是两桩事情啊。我们在经教里要求智慧啊，求知识就错了 啊，是专精行道啊。若就本经呢，再劝一向转念啊，发菩提心一向转念啊，动作是行动，展示是看，识是幻，故动作展示安定虚伪。这是必须要学的。学什么？学稳重，学安详，学镇定。啊，要把现在的人那种心浮气躁要把它洗干净。人要表现的是心浮气躁，你就知道他再勤奋再精进再努力，他所学到的东西都是皮毛常识啊，真正的内容他得不到。对印祖所说的一分诚信得一分利益，那个利益是真的啊。事出世间甚学都要用真诚心去学习啊，我们学其他宗教经典也是一个道理啊。我跟许多人谈到学习的问题啊，我跟马哈迪长老说，我读古兰经，他问我你是不是读中文的翻译本，是的。啊，我有好多版本。啊，我读古兰经，我说我是最虔诚的穆斯林。他看着我，我要不是最虔诚的穆斯林，我体会不到经里面的奥义。他点头啊。我们读古兰经，要是把它看到，哦，那是回教的。这里头有个界限，你所读到的是皮毛常识，你怎么能了解它？啊，我说我读新旧约，我是最虔诚的基督徒。啊，印祖说的吗？一分诚敬你得一分利益吗？十分诚敬你得十分利益。你有百分诚敬你就得百分利益。啊，所以我们做的，我也曾经讲过，我讲过古兰经啊。啊，他们听得很欢喜啊，觉得我讲的不比阿訇差了。啊，我讲的玫瑰经在天主教啊已经流传开了。啊，光碟已经到处都有了。啊，你不是真正虔诚，你怎么能知道他的意思？啊，我们带头来学习。啊，我们学习他们的经典，他们也会学佛的经典。啊，但是他们学佛的经典，可能也学一点皮毛常识。什么原因呢？ 沉浸心做出的。那他有真正的沉浸心。啊，我们翻开圣经，啊，用对阿弥陀佛的真诚，对释迦牟尼佛的真诚呢，来对耶稣，啊，来看耶稣，来看摩西，啊，我们能看经典里头的真东西啊。啊，我们翻开过来，啊，就是对诸佛菩萨那种沉浸，那对穆罕默德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离不开一个沉。人要能把这个东西掌握住，你决定有成就。啊，真诚的人心是定的，心是清净的。啊，浮躁的人没有真诚。历经叛道的人没有真诚。啊，自以为是的人没真诚。真诚的代表孔子算是不错的啊，述而不足，信而好古，真诚表露出来了。啊，述而不足是谦虚、恭敬啊，对谦德啊，《了凡四训》里头讲谦德讲的非常之多啊。满招损谦受益，上书说的啊，自以为是，这是满招损的。人家看到那个态度，对你们敬而远之。啊，你谦虚恭敬，真得到利益。那为什么别人真叫你真劝导你，自己许多过失自己不知道啊？啊，谁肯跟你讲？没有人。在古时候真正说你过失的只有三个人，你的父亲、母亲、你的老师，就三个人。啊，朋友不敢说。啊，说什么你不能接受啊。这交情就断绝了。啊，朋友之间相处要知道察言观色。啊，口里说很谦虚恭敬啊，请你指教。你要马上去批评他的时候，你看他颜色就变了，脸就红了，就不能再说了。啊，话题马上要转开，否则话再见面就难为情了。那么现在麻烦大了，这父母不说你了，老师也不说你了。你如何能改过自新？啊，那怎么办？现在只有找古人。啊，《了凡四训》好。啊，像感应篇这个，这都古人作品。啊，《弟子规》全是古人作品，找这个。要想真成就，把圣贤的条件具足， 基础打好，这些东西不痛下功夫做不到啊，把它看浅了，那问题就严重了啊。你像盖大楼，你永远没地基，你怎么可能停住？啊，中国现在这些典籍还有家规，我记得好像有家训、家规呀，有人把它专门收集起来，印成一套书。啊，是从别人家谱里头收集的，这个很好。啊，曾国藩的家训、曾国藩的家书都可以读。啊，都是很大很大的帮助，特别对于现代社会。啊，这只是自求多福。现在找一个好人来劝他们，找不到了，你不敢了。啊，安定虚为就是一举一动都安详镇定，从容不迫。啊，仓促匆促慌忙，这个仓促就是现在所说的心浮气躁。啊，第一，审慎，做事慌忙，必将失败与后悔。啊，可是现在的社会要求的是快，动作要快，讲求效率。那我们细心就观察，稻盛和夫他违背了今天社会上一般的要求的原则，他违背了，他走中国古老的路子啊，50多年的经营没有失败啊，营业从来没有亏欠啊，看看别人的公司，在金融风暴泡沫经济时候都有受伤害，他如如不动啊，这些地方能看出啊，别人看起来心浮气躁啊，他老人家安详镇定，从容不迫啊，所以对他不产生影响啊，不该做的决定不敢，所以不义之财啊，他没有贪心的，不劳而获这个事情都不敢啊，商场上投机的生意人家劝他做他不做，他这个是不劳而获啊，投资房地产 啊，他要做的，自己一定是真正辛辛苦苦就耕耘收获的，那这是他应该得的。啊，投机取巧，这万万不能做。啊，所以一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。啊，而且盈利，他不把自己看得低，他把员工看得低。啊，盈利，利益归谁？第一个归员工，员工他们的辛劳，啊，不忘记他们。第二个顾客，为顾客服务。第三个还有利益是公司的，所以他的员工把公司看成自己的家了，啊，他真干了，啊，实际上他就是把中国古代家庭啊，家道、家规、家学、家业，他继承了。他用企业做成功了。啊，这些以前我们不知道啊。啊，我教胡小林的，就是。这就这样一个想法看法啊，胡小林做到了啊，规模没有他大啊，做得很稳当啊道生先生这两个企业值得去参观去学习啊，企业家应该去好好的考察啊，稻盛先生身体还不错啊，有机会可以请他来讲学啊，特别是企业界他的经验很丰富，他的学问全部都是得自于中国传统。啊，两三年前老祖宗的教诲，如果所行不慎，那就枉失功夫，枉失丧失，功夫是，修持的功力。你就丧失了啊，经营事业那你就失败了。中国的事业真的它是讲求千年万世的祖宗立下的规矩啊，世世代的子孙如果能够继承，他可以立于不败啊，所谓是百年老店呢，他们的人非常本分，非常忠厚啊，他们东西没有人不相信，货真价实，规规矩矩的做。他所以他永远不败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学习到此地。